忘记了原因。 黄绮珊的专辑《时光》主题是自己北漂的二十年，而姚谦所写的这首歌词《遇见明天的你》呢，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展望未来的视角，去贴合专辑《时光》的主题，以理性姿态和自己沟通，未来的自己也许会成为自己的新朋友。黄绮珊这首《遇见明天的你》上榜两周，成绩不变，排在第十三位。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935期榜单降幅最大的一首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作为去年华语歌坛最受瞩目的新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平凡的一天》呢，在上榜八周以来成绩不凡，那最高的成绩呢曾经达到过亚军，那上周呢也是高居第四位，而本周下滑了八个榜位，目前是排在第十二位，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雨后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 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爱何须，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 佢当你舞蹈温书唱歌，有话做就做就做，都未做完一页斗舞，练习操卷有益，日夜练背默背默，测验就嚟周末战和，错错错人发梦痛痛，错错错，答错就要爆到吉他的奶奶，答错就爱到了包车买卖，答错连又连跳下水找我奶，人中无彩，心都心都乱来，你必定好，发现上了空。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2度。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北风明显，阵风可达6级，请注意防范。冷空气来了，能见度非常好，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都大运河题材的现代京味话剧作品《白鹿归来》日前在世纪剧院首演，这是首部以大运河为题材的现代京味话剧作品，融合京剧等表演艺术，展现了北京地域文化特色。白鹿归来立足北京一河一城三带两区总体规划，围绕朝阳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萧太后河流域水系改造为主线创作而成。该剧从海归女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建设改造、劳动力安置等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提出对知青林、金牛塑像等文化地标的保护，展现朝阳的发展和变化，并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精神的回归。该剧由京剧艺术家孟广禄担任艺术顾问，陈冰执导，作家红孩担任编剧，曾出演《暗恋桃花源》的女演员赵子欣主演。作品从策划、采风、剧本创编、舞台排练到正式首演，历经1年多的时间。编剧红孩说，《白鹿归来》立意在于传播社会正能量，呼吁人们传承历史文化，关注首都发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2:5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935期的榜上歌。本周榜单呢有5首新歌上榜，其中有4首呢都整齐排列。这个时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以第9名的成绩上榜，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太短是让人不安，一心参半却无比期盼，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天难，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丰满，萧瑟越骨感。染上情感，退让都不谈，承载过半，还奋力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你肆无忌惮，你几身麻烦，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不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九名成绩新鲜上榜，来自于薛之谦的肆无忌惮。无论是在爱情的哪一个阶段，肆无忌惮都是非常可怕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第四首上榜新歌，成绩是首周第八位，来自于黄子韬的《误会》。这首歌呢和薛之谦的《肆无忌惮》一起上榜，真的是爱情负面情绪的双重暴击啊。Trap 的风格迷幻又感性，那为的呢是对方闹情绪的时候，钻牛角尖的时候那种感觉。好，我们来听黄子韬的这首《误会》。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 Girl, when you miss my,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 I'll never see you, baby.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 Girl, when you miss my,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I'll never see you, baby. Yeah, my money just bought this place. Yeah, in your money it's rent to play. Yeah, 从来不在乎你是谁。Damn, 想让我嫉妒你不配。Yeah, we can party all night. We can party all night, no sleep. We can party all night. We can party all night, no sleep. We can party all night.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 Girl, when you miss my,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 I'll never see you, baby.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 Girl, when you miss my,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I'll never see you, baby. Why you calling me? 你知道吗？我内心现在不怎么纠结。你太来虚伪是感情破裂。你问我这次我只说谢谢。Why? 如果我在乎才奇怪。这个不爱的人见外。啊，但是我很慷慨，啊，我不也满排真心的恋爱。 You see 我们能不能让这一切说起来？ I see 如果你错过了 ，I'm sorry, I will go back.当我给你足够的爱，是结果却变成欺骗和不珍惜，那我就只能对你说拜拜。You know all I'm seeing. I know the things you want. Only 24 on the bounce. 很多人爱的不是我，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It's time to go, 别留恋。如果你又要回头，这是你的过错，是你让我失落。I don't wanna give it to you, rerun my everything.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Girl, when you miss my,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I'll never see you, baby.I'll never see you, baby.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来自张杰、张碧晨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这首歌呢，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北京方面中国榜上取得冠军，而在本榜进榜四个星期最好成绩是第六，本周排名第七位。好，第935期全球榜来到了第六名，才出现了第一首排名有所进步的歌曲，这就是上周第十本周第六，来自于李欣妮的《自我感觉还好》。这首歌呢是知音丽的这个家乡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以及在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都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林夕心灵与身体对话的歌词，以及李欣妮一人

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你，他的五官也并不完美，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座棋，曾多么爱亦会你，谁的心似最依寄，情人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三周最高第三，上周第三，本周第三，来自于容祖儿的《心之科学》。情歌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一种存在，千变万化的情感也是情歌当中的不同议题。从黄子韬的《误会》，薛之谦的《肆无忌惮的爱情》的负情绪，到《心之科学》，探讨爱情过程当中不要太过算计，毕竟爱情不是科学。进阶到了婚后。有先期的人气的尾数，那夫妻之间相处呢，是要用尾数还是要用艺术？再到杨千嬅的摇滚之母，有了娃之后呢，要面临新的挑战。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妈妈就变成了一个 rocker。 OK， 好，在冠亚军方面呢，和上期榜单有两首歌曲的成绩对调了一下，陈奕迅的《渐渐》在蝉联两周冠军之后，本周让贤位列亚军。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

除了传统水墨，部分新人还做出了更多尝试。一幅名为《历史传承》的作品，将素描和版画技巧融入传统国画，运用了积墨国画技法和空间转换的画面构图。作者江宝山是北京育英学校密云分校的老师，他将学校的校门、体育馆、知书楼、教学楼等平面分布的建筑集中到立体透视图内，展现出一定的创造力。展览将免费展至18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现象成真理，可是幻灭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洒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7:35: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跟刚才我们上个时段最后听到的袁娅维那首《别废话》一样，汪峰的这首歌呢，也是积累了9周的榜龄，非常遗憾，本周下榜。那他曾经最好的成绩呢，是第5位。 总想浅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孤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念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是不是一座孤岛，转念变幻，只需要一秒，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 通过参加《偶像练习生》而获得很高关注的马来西亚歌手尤长靖呢，这首《傲红尘》虽然在家乡的榜单啊，988精彩生日排行榜上有着多州冠军的好成绩，但是在全球榜方面呢，确实很遗憾。那之前呢，上榜第一周便离榜了。那在上周呢，重新回榜却只停留了一个星期，本周再度离榜。和这首歌同命相连呢，还有许嵩的《大千世界》。上周作为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在全球榜上首次亮相，也仅仅一周的时间，并退出了竞争。不知道会不会像《傲红尘》一样还会有回榜的机会。我们来听听许嵩的这首《大千世界》。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发髻，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说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在大撒胡边走火风马牛崎岖，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被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烧很重我都感谢，万花筒 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刺透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走火风马牛奇迹，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加热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把全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面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把全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的火是很重，我都感谢晚会同里消瘦，你是大千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变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谋面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于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骚动化成花言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我 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诱人的方式世界无尽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喜剧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空口，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旧衣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 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是上周全球榜上榜时间唯一达到了双位数的歌曲，十周的榜龄呢也是上周的恒星歌。随着这首歌的下降呢，那本周的这个第935期榜单所有上榜的歌曲的榜龄呢都是个位数，最长的呢是属于八周，平凡的一天。好，在听过了本期的榜单的这个离榜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推荐歌曲。尤长靖不仅傲红尘回榜一周后再离榜，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呢，他的昨日清空也被另外一首歌所代替，这就是来自于福音 SM 的这首1234567。 起床后吃早餐，我的心 stay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 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吃鸡接嘴上窜，却发现皮卡丘在偷看，耶耶耶，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呜呜六六七七像是给我的通关，你网路出现太多暗语，精神错乱快要当记忆， Baby 呜呜神奇奇做梦管他留还是弃，对不起我不要再做别气，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 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 handle 你的网络游戏，管他留还是弃，对不起我不要再做别气， 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 handle 你的网络游戏。 我们听到的是全球推荐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福音 SM 的这首1234567。那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呢，是本周榜上的第四位，来自于谢安琪的人气的尾数，张靓颖的贪恋继续成为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同样稳定接受这个是广东方面的推荐歌，王子健的一起长大。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这个上海方面的推荐，来自于邓紫棋的倒数。 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